看一些第一和最的事情啊、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上一期说个蛋糕的事儿吧。 嗯 嗯，最古老的蛋糕，为什么呢？是因为南极洲最近发现了一个106年前的水果蛋糕，令人惊讶的是还能吃。 嗯、哦。是因为南极的气温比较低，对不对？ 是的，是的， 就天然大冰箱。 对，就无法腐败食物的大冰箱， 对吧？ 带去的水果蛋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蛋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详细的报道，好不好？ 好， 这是《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是一块保存完好的106年前的水果蛋糕在南极洲被发现。据悉呢，这块蛋糕，你猜这种蛋糕一般情况下什么人带的蛋糕呢？ 就是在南极去玩的人，对不对？ 对的，真的是106年前就经常有人去南极玩， 不是吗？ 没有，它是一个探险队伍。 OK，、哎 嗯、这块蛋糕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船长的。 福尔肯斯科特， 你说的特别对，是我聋了，对，对不起，落了罗伯特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字，是这个远征探险队带到南极洲的。那水果蛋糕呢，在南极洲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屋子里面被发现，有一层纸质外包装，包裹在一个锡盒子里面。我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今天，对。可以用我的手机瞅一眼，你们看我手机漂亮吗？没有，就是这么一个水果蛋糕，其实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锡纸盒子，里面这块蛋糕已经非常非常的缩水了。实际上， 106年了，你还指望什么？就只是缩了点水而已。 新鲜呢，的确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小屋子里面发现的，是纸质的外包装嘛。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来自新西兰慈善机构南极遗产信托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说，这块蛋糕看起来还有闻起来都还可以吃。这个慈善机构的经理说，这块蛋糕呢是南极条件下的理想高能食物，现代人去南极洲旅行仍然特别喜欢带这种蛋糕哦。他还说了，在最后一批严重腐蚀的罐头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保存完好的水果蛋糕，这让人大吃一惊，特别吓人。在这个小屋子里面，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发现了一批东西，有水果罐头还有蛋糕啊。重点是最后蛋糕还能吃，罐头已经完全腐败了，就不能再吃了，你知道吗？ 那这是为什么呢？ 号称自己就是能保存时间特别长吗？ 对呀、 啊、我也不知道，继续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揭晓这个答案啊。 好， 这个蛋糕呢是在小屋的这个棚架上面被发现的，是这个小屋是北方团队在1911年使用过的一个地方。研究者认为呢，蛋糕在那一年是被留在那里的，1911年留在那里。 1911年 是的 啊， 1911年。 所以1911年的时候，其实就经常有人去南极玩了， 不是玩。是探险，是有可能会死人的，是探险，不是玩儿，好不好？ 原来在你的定义里，玩儿是不会死人的，对吗？ 玩儿听起来多开心呐！ OK， 好好，你开心就好。 对对，因为现在会有南极旅行嘛，那个时候应该不是旅行的概念，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探 险的概念，对不对？探险听起来勇敢很多。那据了解呢，当时 我妈妈也准备去南极探险。 哦，是吗？你妈妈在去完戈壁之后又要去南极了，是吗？ 探险。 哇，你的帽子好可爱哦，云水。 是不是？我今天就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艺术专题的这个节目，就还真的是特意挑选了一顶带有艺术气氛的帽子。 那是断臂维纳斯吗？ 是的。 他的帽子上面绣了一个断臂的维纳斯。如果想看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在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了。记住了吗？ 好，那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慢慢的开始来观众了， 上人了是吗？ 对的。然后大家和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看看君君来了。 君君来了，欢迎欢迎。君君是第一个是不是啊？今天 目前还没有人发言，我们在等待。 哦，真的？ 对， 好吧。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你能不能快点发个言？我的心很焦躁，特别的乱，是不是？哎，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我跟你说， 就没有极致的功能了， 什么歌不会唱，就直接重复前一句进入结束部分，永远不会错的。 好的，你说的对，来继续看这个水果蛋糕的事情。这个水果蛋糕刚才不是说了，是一个叫斯科特的探险家，在1911年的时候和他的队伍共同带到南极去的吗？据了解，斯科特和他的团队到达南极之后，但是发现他们有一个对手，比他们早到了34天， 看着对手的挪威旗帜飘扬在空中，斯科特带着失望离开了，但伴随失望而来的是死亡。 哦，所以他 这么吓人 的，这船就是遇险了，对吗？ 他们是在归程当中遭遇了极强的寒冷低温，整个团队前后身亡的。 天哪，这真的是探险哎！ 是真的是探险。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不去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了，因为我现在信息也不是很多，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严峻的情况。但是今天跟大家先分享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能吃的蛋糕了吧？ 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去南极首先是要带足干粮，对吗？然后要抵御低温。 现在我不建议大家以个人探险的名义去了。 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去玩，对吗？ 什么叫带足干粮？你要去长征吗？ 但你知道，就是从去年开始，其实去南极并不贵耶，好像3万多4万就可以去一趟南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玩啊！我看到寝室大哥来了。 寝室大哥说话了，是不是呀？ 这个情节好像变形金刚啊，你说他们在南极就是遇险的情节吗？ 可能是吧。 OK， 寝室大哥是第一个发言的，我发现了。恭喜 那大家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直播间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 变化。咱们大家猜好吧，咱俩说的是一个吧？ 是一个。对不对？ 是动态的，就是静态变动态的一个变化。 对吗？ 好，就是两个主持人没有统一答案，就是会说的特别特别的散。 哎，那你就有两次答对的机会，这不是很好吗？ 好乐观。快点问一下咱们的新老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直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呀、 快点啊，答对的朋友有奖励，有奖励。 奖励主持人实名点名表扬。 对、奖励主持人口头表扬，好不好？来继续看一个关于醉的资讯呢、因为刚才在看来福哥已经来了，欢迎你、那好，那首先呢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坐过的时长最短的飞机大概飞了多久？ 王子答对了。 啊，是吗？ 王子已经答对了呀。王子说 LED 屏出现画面了，然后风爱我别走说背后的照片动起来了。 对呀，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这都是我跟水水的照片啊。 对呀、 行，慢慢看好不好？咱们用这个镜头去播那个大概3分钟。如果你看到我和水水哪张照片比较好看的话呢，你们就大声喊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以后把它直接带到花椒直播这个平台上面，直接给大家播，好不好？ 但有 轮流展播主持人的照片、 大家可以描述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就是用一个镜头来，就是真的是特写一下我们的照片，好不好？ 怎么特写啊？ 就是只拍我们的照片，不拍我。 其实大屏幕是可以播出去的，咱们 是 特别酷，只是我不会操作。我一会儿可以问一下导播老师。 我求你了，导播，千万不要教会珊珊，太可怕了。好，今天点事儿说，水水那张颜值底线的呢？我哪里有颜值底线呢？我每张都是底线、 校长助理那张嘛。 好了，下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来吧，刚才问了大家、大家怎么没有回答呀？ 王子说了，他说45分钟是从北京到烟台的。很短，这样的一个飞机。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世界上最短的航线是多少？我都差点把那个计量单位说出来了。 单位 多长时间呢？这个计量单位 你想想啊，就是刚刚珊珊那个嘴型是那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是什么呢？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惊讶，要告诉大家了啊！通常需要搭乘飞机去的地方呢，一般情况下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都是有的嘛。但是你肯定不知道，世界上最短的飞机航线只需要57秒。 我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为什么你不走路呢？你走路要多久呢？坐飞机57秒，我们乘以一个100，就是5700秒，然后换算成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吧。你还要费张飞机票，然后你还要安检，安检完了以后你还要出来拿行李。 对，你可以不托运。来继续看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航线。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瞎搞的。这真的是一个真正的航班。这个航班呢不提供午餐。 我上厕所都来不及好吗？你还提供午餐，我进去嘛，我刚打开洗手间的门就会说我们的飞机正在准备降落，请卫生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赶快回到座位。 是的，尊敬的各位旅客，现在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您现在到了是不是很意外？ 就空姐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完那么一长串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不用算了，不用调了，马上就要到了 哎、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新闻这个飞机什么型号 我们看一下嘛，好不好？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不提供午餐，除了不提供午餐之外呢，你也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啊。 王子问 不允许看电影。 是过海的吗？ 对，我待会儿会告诉你啊。 okay, 好， 因为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就时间短的飞机都不用收起轮子是不用收起轮子飞的，就是尽管它其实官方时间是2分钟，是不是长很多？官方时间是2分钟啦，但是在风力理想的条件下是只需要57秒的。 好的， 那这条航线呢，就像王子说的一样，的确是过海的，是来往于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啊、韦斯特雷岛和帕帕韦斯特岛啊、这两个岛屿之间呢，只相距2.7公里，早在于这个1967年就开始运营了。最早主要是给一些人研究帕帕韦斯特雷岛上的古迹提供便利，之后一直保留下来，直到2011年开放给游客。 像是英国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像是， 而且估计应该也不用安检吧，应该就是 不晓得，有可能会安检比较这个 比较简单吧， 对， 对不对？其实就等于是说我坐一个公交车，只是说这个公交车是个飞机而已，对不对？一站地儿。 是的。来听一下，不过搭乘飞机的费用其实不便宜，单程需要。 王子问坐船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啊 ，I don't know。 人家愿意坐飞机，哎、人家有钱，是不是 很贵？享受飞翔的感觉、好不好？ 贵吗？ 不便宜。 多少钱？ 也不算很贵，就是因为它只飞了2分钟嘛，搭乘飞机的这个费用是单程需要花30美元左右，大概是200人民币。 哎、王子，你愿意吗？如果你问坐船不好吗？你愿意花30美元去坐这样的一趟飞机，然后飞1分钟？ 一分钟。 哎，我想飞机飞1分钟，游泳要游多久啊？ 我们算一下好不好？其实就是2.7公里。 那2.7公里真的不算什么耶。对不对？你减脂减得疯狂的时候游个1000米，其实每天都是正常的。 1000米大概需要40-50分钟吗？需要吗？ 需要，对我来说需要， 对不对？ 对我来说可能需要3个小时。 所以说2.7公里需要对你来说是有9个小时，对不对？ 游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好的，你知道那是大海吗？ 有鲨鱼吗？ 那是大海，好不好？ 有鲨鱼。 这个航线呢、okay.其实它是正儿八经属于一个航空公司的啊、它是属于洛根航空，是一家苏格兰航空公司，而且这家航空公司呢，去年刚刚庆祝他们达到了100万客户。但是这个飞机其实我看了之后有种觉得，这算是飞机吗？这算是航线吗？它是一个8座的飞机。 不要跟我说你这个航线的问题，你有什么航线啊？平流层都没有进，你还称航线？ 就是航线嘛，对不对？它是一架8座的飞机，就听起来有点不像那么一个正儿八经的飞机，对不对？是一个叫做双水塔飞机，它是奥克尼岛间空中巴士服务的一个部分。的确像主持说的一样，有点像坐了一个巴士的感觉。它从主岛上的这个克克沃尔出发，接连着爱戴岛、斯特朗塞岛、桑迪、北罗纳德塞岛、韦斯特雷岛和帕帕韦斯特雷岛。听起来就这个飞机是一个空中巴士，是从岛到岛之间都是可以飞的。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最短的航线，理想的这个状态仅仅需要飞57秒。 真的是世界上最短的航线， 真的是短的吓人了，对不对？ 太吓人了。 来吧，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8月12号，对吗？ 对的，8月12号。 什么日子？ 你猜是什么日子吗？ 我猜是 跟一种动物有关系。 熊猫保护日？ 不是，有点接近了。 袋鼠保护日？ 哎，很接近呢。 考拉保护日？ 很接近。 耳苗保护日？ 耳苗。 继续猜，属于真的。 浣熊保护日。 真的继续。 鸭嘴兽保护日。 不对。 是什么呢？ 是一种非常非常吉利的保护日，一个动物的保护日。 吉利吗？ 很吉利，这个动物。这个动物在很多人的眼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吉祥。就没有人知道吗？ 是什么呢？孔雀保护日。百灵鸟保护日。 真的就是在咱们的平台上没有人讲什么，你要靠一己之力一直猜吗？ 有人说是鲸鱼保护日。 谁说的？ 行云流水。 不是。 不是吗？然后行云流水还说了今天是休息日。是不是很特别呢？ 特别棒， 对不对？恭喜你答对了。 今天是大象保护日。 我想问一下，我猜那个叫什么考拉保护日的时候，你说更接近了，这接近在哪？请问澳大利亚有大象吗？ 颜色更加接近了。考拉是不是和大象的色挺接近的？ 是， 心服口服，对不对？这个是世界大象日，是8月12号，跟大家一起普及下了，是2012年设立的，呼吁人们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每年的8月12日被定为了世界大象日。因为的确是因为象牙的原因，大象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嘛。在亚洲和非洲，每天会有100头大象遭到猎杀。人们其实只取象牙，就是大象身上这个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直到2013年，人们为了得到珍贵的象牙，已经猎杀了20000多头大象了。所以说2012年的时候呢，设立了世界大象日，呼吁人们关注处在这个迫切困境当中的非洲象还有亚洲象。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尴尬的资讯，其实是跟英国相关的。也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日子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查，是英国卫报的一个调查，叫做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公布的这个细分记录显示， 英国是象牙制品进出口第一的国家，是吗？ 是的。 猜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猜这么准啊？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英国人在就这方面还挺矛盾的。因为他爱美嘛，然后呢，又有那种所谓的贵族精神，然后有骑士精神，就喜欢用这些东西啊。 对的， 就是越名贵越奢侈越好。 对， 然后还但是同样呢，他们又要去呼吁说要保护，所以我估计英国人应该自身就觉得很打脸。 是的，其实这个细则的确是非常详细的显示了英国在2010年到201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出口国。是合法象牙出口国哈。根据这份记录呢，英国出口到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象牙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不仅如此，它在象牙销量上比排在其后的第二大出口国美国高出了370%。370%。就这份报告，就像水水说的一样，其实英国人他除了在呼吁大家保护大象之外，还是在继续出口象牙。所以说这份报告的确是在大象日之前把这个英国政府置于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境地啊。就在上个月呢，他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刚刚发出要全面禁止象牙出口的禁令。的确是， 我觉得是啦。就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每当这种喜欢皮草喜欢象牙的朋友和我争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猪可以吃牛，然后我们就不能够穿皮草不能够用象牙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他们的想法和我们就不在一条道上。就是也说不通。反正我就觉得如果在合适的范围内，咱们一定要出台这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去规定。因为凭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善心或者是同情，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共识的。 对的。但是刚才不是提到了一个合法象牙出口的概念吗？就什么叫做合法象牙出口呢？其实就是目前的国际规则呢，依然允许英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法的象牙出口，只要象牙被证明是在1976年以前被加工或者是雕刻过，就可以进行合法的贸易。而对于1947年以前就已经这个生产的古董象牙制品，比如说台球、钢琴键、象棋等等，只要他们的年龄能够认定甚至不需要交易牌照就可以进行交易。有活动家表示，这就在规则上形成了漏洞，导致象牙从每年被杀害的30000头大象身上被锯下来进入市场。的确是，我觉得首先它规定一个合法象牙交易的这样一个规定其实是合理的，对吗？ 如果是在比如说1970年之前或者1940几年之前，这个比较遥远的年头，然后咱们其实并没有保护大象的意识，而且那个时候就已成定局嘛，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了。你觉得这是可以交易的吗？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应该直接禁止交易是吗？ 因为如果你界定一个合法的象牙销售，那其实就是在为所有不合法的象牙找到一个好的渠道。 嗯， 因为你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全人类的一个情况。 嗯， 就你如果界定了说我们有合法象牙的销售，那就意味着非法象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合法。 嗯， 你想这世界上有多少非法的东西，就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是非法的， 是的， 但依旧会有黑市在卖。 嗯 你更别说这个东西是合法的了。 有道理， 对吧？ 嗯，所以说这就是刚才他们说的一个有人提出的这个异议嘛。也就是你形成了这种合法的一种规定，有人进行合法，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漏洞啊。有的人就会还是继续去猎杀大象，然后扒下象牙，把它冒充成这个非常合法的途径，然后继续进行售卖。 好，那在好奇头条号的最后的一条信息当中，和大家分享世界上现在要建，就是建造的最大的一个自行车的停车场。 哇， 它是位于荷兰。 嗯， 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其实越来越多的选择自行车作为自己的交通方式，那在荷兰他们人均拥有自行车1.3辆。 嗯， 就是每个人有一辆自行车还不够。就一个人有1.3辆，然后年均人的就是人均的年度骑行是达到了1000公里 啊。 那目前呢，就是在荷兰出现。 你稍等啊，你这个1000公里之前，我要问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多朋友已经来了？ 大家都来了呀。 对呀，你要告诉我谁来了吗？这样我才知道欢迎谁嘛，是不是？ 好好好，那你欢迎一下，你欢迎一下。 我欢迎一下雪儿，因为雪儿又来了，我好开心的。来福哥也来了，山山水水早上好啊。然后风爱我必走，其实刚才也猜到了咱们背后的这个照片动起来了。 对， 还有王子一直在跟咱们聊天，寝室大哥啊都来了。 王子是不是就是让你收拾演播间的那一位？ 是的。 是吧？大哥还满意吗？现在我们的新的演播间 没有给王子看到咱们非常非常乱的地方哈。 对， 那其实刚才有人猜到了是大象，是小依依说了，哎，是大象的这个保护日啊。 对 啊，世界大象日。行云流水猜的是鲸鱼。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菜地的瓜也来了。而且菜地的瓜也改名字了。 他叫什么？ 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 挺好的， 那你就别来了，走吧，再见，周末不好。还有 to learn tolerance， 学到忍耐，是不是？很棒。刚才属于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是不是？那咱们要不要再给送大家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停车场的事情呢？ 好， 好不好？来吧，送大家一首 Reality， 一会儿见。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rational.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rational.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来观看和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通过广播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点击关注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我看蔡弟的瓜被珊珊吓坏了啊，一直在说话。我特别好奇，就是那天一热闹，大家都改名，是什么情况？这么热闹，几个人都改名呢？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天哥也没有来，是因为天哥就把名字改成了天哥最爱大爽汤，然后他好像是也不太敢出现。你太凶的了。 没有，其实我跟蔡弟的瓜开玩笑的，我认真的觉得大家改名随便。他刚才不是说以后半个月只能改一次，下次要改成最爱山水吗？真的不用。真的不要这样啊！可以不改。然后我其实最最最最最最希望的是大家可以经常来， 对， 这是我和水水最希望的事情。 对，同时也是欢迎妙缘，妙缘是一位新朋友。 妙缘来过， 妙缘来过吗？ 来过。妙缘不是新朋友 ，OK， 妙缘是老朋友 ，OK， 欢迎 friend， 好久不见，我出现在，不是一首歌是吗？没听过好久不见这首歌是不是啊？ OK， 然后王子刚刚说到了，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是的， 是这样的， 是的， 是这样，是没有买卖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杀戮。那什么是买卖呢？不一定是你要花钱买一手的，赠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因为你赠送就有流通嘛，应该是没有流通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杀戮。 是的，没有买卖就没有需求，这句话对吗？是对的，是吗？其实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或者是没有买卖也就没有需求，是两个方向都说得通的，对吧？ 都说得通，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自己想要他的需求，肯定就没有买卖。 对。 然后如果是没有买卖的话，就没有需要 去后天的需求。 对，就是去屠杀大象的需求。而且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象牙的这个就是这个交易会让人这么的就是伤感的原因，是因为大象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物。 什么？ 你知道，首先是大象的那个就是小象啊，它的妈妈如果是死了，小象是没有办法存活很久的，它必须需要帮助，而且小象会得忧郁症。所以其实在非洲的很多地方都有小象孤儿院，就大象孤儿院这样的一种存在，就是专门去圈养那些就失去了妈妈的小象。而且这样的小象其实是很难获得很健康的一个身心的发展的。然后另外，大象是一种非常有情感的动物。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你在屠杀它的同时，也是在破坏它的这种情感之间的这种连接。所以其实实际上就 不仅仅是说你使用象牙制品，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抵制骑大象这样的一种旅行项目。 啊， 就他们去哪儿都不骑大象， 啊， 然后去哪儿都不去动物园，然后去哪儿都不去水族馆。 嗯 嗯，这个比较极端了啦，只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环保的看法。 嗯， 也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同意。 我觉得水叔是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种，就是其他的某一些朋友可能会坚持的一些原则。 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是 给我们打开一个思路。 嗯、 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不去动物园的啊，他们觉得是因为你有去动物园的需求，这些动物才会被圈在动物园里面，然后让他们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在一个闭塞的环境里面，并不是那么开心。 嗯， 妙园是不是不是第一次来呀？我记得他不是第一次啊， 嗯、 我好像是见过啊啊，口吻的口头禅是不合适啊，是不是啊？嗯。挺可爱的 okay,、 嗯、 那我继续说一下那个停车场的事儿吧。 好的， 好不好，刚刚那个就是戛然而止。 对的， 那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就是这个停车场的图片。其实这是一个智能的停车场，因为现在其实北京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自行车的停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荷兰的这个停车场，它其实实际上拥有着非常智能的一个系统。 嗯， 它可以是一个立体的停车的方式，然后呢电脑会指引你去停到你相应的位置。大家可以通过图片来看到，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停车场，我真的每天都很愿意停车。 哎、哦，这他去哪儿停啊？上面的人是在推着自行车走，还说 是推着自行车走，然后准备就要停进去了。 哦，这个停车场内部长什么样子？这个算是吗？ 内部，对。 哦， 就你知道荷兰经常有一个， 它怎么描述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双层的这种停车场嘛，然后看起来很立体、很科技、很现代化。 对， 嗯， 不是看起来了，它是真的很现代化了，因为它会有一个指，就是那个导航。 嗯， 然后你知道荷兰经常都是楼顶是自行车的停车场吗？ 啊，我不知道哎。 是阿姆斯特丹最有特点的就是很多楼的楼顶都是自行车的停车场，因为他们太喜欢骑自行车了，然后所以说他们在路边没法停，然后基本上就是很多楼的楼顶都开放成了自行车的停车场。 嗯， 所以经常都是你要把车停到楼顶，然后你再从那个楼下来。 嗯，所以说荷兰的自行车是不怕风吹雨淋的是吗？ 自行车都怕风吹雨淋吧， 那为什么要停在楼顶呢？楼顶是露天的还是 有棚的 呀？ 有露天的呀， 那就不怕风吹雨淋。 但你停在路边就不怕风吹雨淋吗？ 我可以停在车里啊。 没法沟通了。 开玩笑的哈，我觉得阿姆斯特丹的这个露天的楼顶停车场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嗯， 但是菩提妙园说了，说我是第一次来，那好吧，我记错了，可能是我看你的名字非常非常的熟悉，一种曾经相识的感觉吧。 有缘嘛，对不对？ 对，有缘分嘛。 妙园呢？ 啊，记得点击关注。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面向年轻人的广播。 嗯， 还有 Lisa here。你是已经点了关注是不是啊？他给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文艺范儿小清新，谢谢谢谢谢谢蔡弟的瓜分享了主播，谢谢，开心。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要给各位游戏迷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电子竞技有可能会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哇，是。 那巴黎团队正在试图游说奥委会增加专业性的电子游戏比赛，那团队已经就此事公开讨论了很久。 嗯， 他们相信电竞的入驻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奥运会感兴趣。那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呢，亚运会宣布增加电竞项目，该项目是否能在2018年的印度尼西亚亚运会上取得成功，将会左右奥运会的决定。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电子游戏迷来说，确实如果电子游戏就电子竞技 啊 能够进入奥运会，真的是一件好棒的事情，有没有？ 是作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正式比赛项目，不是表演比赛项目。 哇，好棒啊！真的 是 农药军团可以这个组团去进行比赛了。 嗯，就好像上次我们分享麻将的那个就是比赛项目一样，那肯定就是不同的游戏，就是对于竞技的研究者来说，肯定都会设计出相对来说更公平的一种比赛的赛制和规则。 嗯， 那其实电子竞技在全球有非常多的比赛，而且奖金都非常的高。 嗯，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没有啊，但是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的职业电竞玩家，他们真的是靠打游戏挣钱的。 是的，而且其实游戏打得好，我觉得首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刚才 Verona 问了说，这不是支持小孩子玩游戏吗？你觉得是这个概念吗？ 是这个概念啊。嗯，我从来都很支持小孩子玩游戏的。 嗯， 是吗？你为什么支持小孩子玩游戏？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游戏的沉迷，往往其实是就是中国的这种学习平衡的一种误区 啊。 就是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他不学习了 啊， 而是说其实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在引导的。 我不同意。嗯，我觉得很多 小孩子，我身边有很多就是那种成绩很好、 啊、 但很喜欢打游戏的小孩。 嗯， 而且他们打游戏 打得非常好。你身边哪来那么多小孩啊？ 就是高中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好多成绩很好的人都很喜欢打游戏， 嗯， 而且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打游戏。 嗯，可是我是认真的觉得就是小孩子的自制力没有那么强。嗯， 那你就 可以看我多小。比如说你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相对的有自制力了，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打游戏，而且成绩还会很好。因为我觉得像高中这种学习的那种制度，的确是需要你花时间去学习的。如果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打游戏的话，一定会耽误学习的时间啊。嗯， 但是你 而且学习很好的孩子能有多少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妖魔化游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然后七八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我读小学的时候，所有家长的论调都是觉得游戏是一个耽误人生的事情。 嗯， 然后所有玩游戏的小孩都很容易耽误学习。 嗯， 然后只要这个小孩爱上了游戏，他就和名牌大学说再见。嗯、 我觉得你这几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本身。对啊，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这种话永远都是不对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偏见有的时候也不仅仅是通过偏激的语言来展现的。就是游戏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的就是进入到一个我们真正的去欣赏的一个领域。就比如说我们会很容易的觉得，家长就会觉得说，天哪，专业的电竞选手那不就是不务正业吗？也不找一个正经 工作。可能会有一些老派的家长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并不会觉得专业的电竞选手是不正经的工作。虽然这个职业好像还没有特别多的走入公众的视野，让我们更多了解电子竞技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至少就比如像我是非常敬佩专业的电子竞技选手的，我觉得他们好聪明，你知道吗？ 对， 就因为像我就真的是玩不来游戏，我不会玩，我不是不玩，我是不会玩，你知道吗？就我的手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啊。 但你想啊，如果现在是2024年，然后巴黎奥运会，我们可以一起通过电视或者在现场看到奥运会比赛项目电子竞技。然后这个项目突然就会不一样一点了， 是的， 有没有？因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就觉得国旗升起的时候，然后得冠军的时候，那总是一个很神圣，然后非常多的努力终于化成了你的成果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依然不觉得咱们应该鼓励全民玩游戏。就是 我什么时候鼓励全民玩游戏了？你这个帽子戴的，我今天戴了一个帽子就够了，不要再给我戴其他的帽子。 我不是觉得咱们应该鼓励所有的小朋友玩游戏。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让我觉得你身边玩游戏的人太多了，而且你跟我讲的就是我一种感觉，就是你身边的人玩游戏完全不会耽误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子的。就首先我是肯定游戏的，就我觉得好的游戏的确是可以益智的，然后对不对？可以开发大脑的，而且并不是谁都能玩的。但是我不觉得所有小孩都应该鼓励他们去玩。首先就是所有的小孩子并不是都有自制力的，有些小朋友真的是会因为就沉迷游戏而忘记学习。但是小的时候虽然你开发大脑很重要，然后娱乐很重要，开心很重要，学习的确也重要嘛。然后第二个是，即使他成了奥运比赛项目，即使他能够为国争光了，我也不觉得咱们应该就是鼓励小孩就是都去玩游戏。我们可以去看谁适合玩游戏嘛，是不是？谁适合打游戏，谁有天赋打游戏。就跟比如说乒乓球是奥运比赛项目，而且可以为国争光，而且通常中国人能够为国争光，咱也不鼓励所有小孩都去打乒乓球吧，对吧？ 是这样的。 对，但是游戏真的很难打。 而且游戏其实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或者是黄种人的天下了。 是的， 很少会有就是黑人或者是白种人能够拿到游戏的国际的冠军， 对 的，比较少。 对，我对这个就是大家的评论当中最满意的是，我觉得 Lisa 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Lisa 说，对于这个电子竞技游戏成为奥运比赛项目这样一件事情呢，不应该鼓励全民的小孩玩游戏，应该鼓励全民听982。 我觉得你的这个真的讲得非常正确，真的没有别的更正确的答案了，对不对？ 其实后面只有那一句，就是他只说了后面最后一句，剩下的都是我自己补的。这件事情我Rona是这么评价的，说高中其实已经不算小孩子了， 对， 不算咱们这个传统第一印象的小孩子哈。一般传统第一印象小孩子觉得可能是小学生阶段，但是其实高中也是小孩。 是， 我们都是小孩。 而且你别说，就是比如说游戏影响学习了，游戏甚至很影响工作。 真的会很影响工作啊， 对不对？ 游戏影响所有事情，你看像咱们其实都没有那么强的自制力，就是我玩个狼人杀我都停不下来，你知道吗？我经常用那个软件玩狼人杀，我都要哭了，就是这一把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蠢，不行我要换个屋，换一个屋重新玩。 我跟你说， 玩到半夜。 如果接下来我告诉你，如果游戏当中人工智能，也开始像人一样会玩游戏，而且可以打败你，你觉得这会导致人更喜欢玩游戏，还是说人们就对游戏可能丧失一点兴趣呢？ 人工智能可以打败我了，是吗？ 对， 那就跟那个 AlphaGo 可以打围棋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就是如果我的小孩特别喜欢围棋， 对， 或者是我特别喜欢围棋，发现 AlphaGo 比我学的快多了，我还没开始呢， 对， 我觉得。我觉得我会丧失一点兴趣， 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你知道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不可能成为第一名了吗？ 成为第一名这么重要吗？ 人总要有一种这个好胜心和上进心嘛，对不对 ？OK，那现在呢，来自 Google 的 DeepMind 的公司是宣布要进军《星际争霸二》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他们设计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可以学会非常复杂的算法模拟人来进行这样的游戏。和围棋不太相同的是，《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当中的决策的这个能力，以及你整个运筹帷幄，然后谋篇布局都非常需要你综合的一种思考，甚至于说它其实是比围棋更加要复杂的一种运动吧，我们来这样理解。那 DeepMind 的团队呢，也是在描述说，其实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首先通过海量数据来拷贝游戏录像，让 AlphaGo 有一个可以学习的资料，然后从这些学习资料当中来提取很多的逻辑关系，然后以此来评估 AlphaGo 是不是可以在星际争霸2当中去战胜人类。那 DeepMind 其实就是开发了 AlphaGo 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是一个英国的团队，然后被 Google 收购，然后有不同的说法，有科学家认为说他在他的就是生前都不可能看到，就是星际争霸当中有人工智能可以，就电竞玩家嘛，24岁的顶级电竞玩家，就是他就说，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有人工智能能够打败我。但是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的教授都认为，不出5年，人工智能就将在电竞的游戏当中战胜人类的选手。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人工智能暂时还不能战胜人类选手，在于手可能没有那么快， 在于还不太懂。 对，还不太懂， 还不太懂游戏。 坏了坏了，千万别让他们学，哎呀妈，吓死了。 然后其实实际上人们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不可能被滥用。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多说两句关于这个 DeepMind 的团队。这个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英国的团队，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 Google 是以4亿英镑，约合6.6亿美元，是击败了其他的竞争者， 收 购掉了这个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它在迅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其实 AlphaGo 就是他们最辉煌的一个里程碑。先是击败了李世石，然后又击败了柯洁。并且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人工智能，然后神经科学都非常卓，就是成就都非常卓越的一个团队。2次登上自然科学杂志的封面， 哇， 然后带来了无数的科学成就。所以说在之后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 DeepMind 的团队所带来的一些科学上的 新的颠覆和突破，是不是？ 对，目前人家是要进军的是游戏界，要挑战的是星际争霸了。 所以说你首先告诉我们，电子竞技游戏可能会成为奥运会的项目了，大家可以去拼一拼，搏一搏了。又告诉我们5年之后可能人工智能就要超越我们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有5年的时间来搏这个奥运会的冠军，对不对？ 所以是说有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奥运冠军要产生了。 我的天，太紧张了，这个时间越来越紧张了。然后谢谢曙光在前头90904关注了主播，谢谢，开心。也希望你以后可以常来，好不好？还有很多新朋友都来了。 OK，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设计方面的消息。 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一组儿童的餐食的食具。其实实际上为什 么知道我想吃饭啦？ 你是小朋友吗？ 对呀。 多大了？ 3岁。 好， 那三岁的小朋友，我们要吃两碗饭加一份小炒肉，再加一份水煮鱼，好吗？好不好？ 三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吃小炒肉了吗？ 可以吃水煮鱼 啊，可以吃水煮鱼了是吗？ 对， 很好。嗯，所以要看的这个餐具是什么类型的餐具呢？ 是儿童餐具。因为它的设计师是一位来自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叫做 Florencia。这 Florencia 他其实实际上一直感兴趣的一点是在于说，4到6岁的小孩子很容易对食谱和陌生的食物产生一种恐惧，那这样的恐惧有可能会使他们不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食材或者新鲜的口味。于是呢，他就按照就是儿童心理的一些研究的结果去设计了这样的一组餐具。这组餐具的名字叫做 Nico Eats。 Nico 是他设计出的一个虚拟的概念，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呢，他用这个餐具去设计出了很多色彩粉嫩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中间镂空的几何的模具是用来切割食物的，可以增加切割食物的乐趣。同时呢，比如说听诊器可以去倾听咀嚼和吞咽时候的声音，然后造型奇特的勺子工具呢，可以盛放或多或少的这样的食物和调料，让孩子的这个小口品尝。而奶嘴凸起的小瓶子更方便就是小孩去闻这个瓶子里的食物。 我特别想看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在里面啊。 就长这样的，是不是每一套都是一样的是吗？ 不是，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器具。 有什么样的设计再跟我讲一遍。 就比如说中间镂空的就是它的那个切割器，你看到没有？中间镂空的切割器， 这个紫色的， 对， 切割器。 对 啊，用来切啥的？ 用来切食材呗，就比如说胡萝卜。然后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可以切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像听诊器，就是可以去听别人的去就是咀嚼的声音。你看到那个听诊器了吗？ 看到了。现在在给大家播放的这张照片上面的右上角，这个拼图当中的右上角是一个听诊器，听自己咀嚼的声音是吗？可以看到一头它其实是放在了这个喉咙处啊，大概食管的位置，然后另外一头是一个听的这个叫什么呢？麦 耳机 啊，脸是这一头，连到放在耳朵上面，就可以听到自己咀嚼和下咽的声音。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 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对这个过程产生一些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对不对？ 对，就边吃边玩嘛，就是玩的开心了，吃的也就开心了。还有万花筒，可以通过万花筒来看到自己吃的食物。 可爱的。 可爱的吧。 是的， 我现在发现这样的设计真的是五花八门，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那个痛点在哪里，对不对？ 对的。 比如说像这个设计师，他其实集中的就是4到6岁的小孩。然后如果有4到6岁的小孩的家长，肯定就会对这套食具很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一套食具可以增加他的小孩对于食物的兴趣，然后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兴趣。对不对？ 是的。我要考你三个字，云水。亲爱的朋友们，在咱们直播间呢，有位朋友分享了我们，然后我想问问你还在不在，然后他的那三个字儿特别特别的难认，那三个字儿呢，大家如果认识的话可以打出来哈。这个我现在在直播间打出这三个字了，然后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认不认得。然后第一个字呢是这个我认识，就是二十，古汉语里那个二十，念念，你记得吗？就是阿甘的甘。 对， 然后去掉中间的那个横。 OK， 好，然后我能打出来这三个字，我可以努力，我试试哈。最后一个字是难减字，第二个字它的名字叫做念某某，念后面的第二个字是古汉语当中的三十，然后第三个字是古汉语当中的四十，大家可以认出来不？哎，第三个字真的是打不出来，因为第三个字是难减字。 你就读打三就行， 可以吗？ 应该可以。你记得上次就是那个什么四条。 对， 四条的那个名字不就是四吗？所以就是234。 是的，大家可以打出来不？我想知道，就是我突然就想让大家给我打出这三个字分别念什么。好吧。 第四个字，第三个字是念四，对不对？ 不对。 不对吗？这难道不就是234吗？ 这就是234。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在直播间的话呢，我也在直播间里头，然后我在直播间里面叫做珊珊 F3TEC， 我把刚才那位朋友的名字打出来了。这位朋友如果你还在直播间的话呢，欢迎你继续冒个泡啊，然后点击关注。剩下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三个字查一查念什么，然后咱们共同的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好，我已经回复了。 我总是三分热度却待你如初，特别可爱，说之念三四五。 没有，这是二三四啊。 然后来自水 C38B1 说不知道。 对，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先生，谢谢。啊，肖神来了，欢迎欢迎，来吧，亲爱的水水。 Okay, 这个时代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设计吗 ？OK， 没有要分享的设计了。那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音乐之后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微微观世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上一次呢谢尚进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了聊他艺术收藏的一些事儿。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的请他回来，让他聊一聊关于拍卖行的一些事儿。 是的，我看到行云流水说加珊珊关注，其实可以不用加我关注，因为我平时除了这个咱们上节目的时候会。用手机看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聊天之外呢，我是不太用这个直播软件的。然后看到小白龙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小白龙。 小白龙早上 好，送他一首歌好了，好不好？ 念萨系。 对，恭喜 Verona， 好棒哦，念萨系。然后也感谢 Verona, 请叫我欧尼关注了主播。 有没有请求度娘的帮助？ 刚才那个戏我的确是请求了度娘的。谢谢小白龙夸奖。送小白龙一首什么歌呢？那个白龙马， 天儿朝西， 驮着唐玄奘，小跑仨兄弟， 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 欢迎白龙马， 小白龙。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 什么哒哒哒哒哒，咱俩为什么一定要唱到哒哒哒哒呢 ？OK，、好，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紧接着就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微微观世界的环节。 是的，送大家一首特别好听的《Sun the Song》，一会儿见。 Yeah.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特别特别想进拍卖行瞅一瞅，我想知道拍卖行的大哥到底都是多少钱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特别特别想自己有很多很多钱，也不知道是哪儿赚来的，但是就可以砸在拍卖行去买东西的水水。 然后咱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嘉宾。 对，那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呢，就是独立策展人、青年藏家、私人银行资深的艺术品投资顾问谢尚进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打个招呼。好，我们的谢尚进同学其实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也是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关于这个收藏和关于艺术品的一些看法和一些。 是的，我觉得应该请谢尚进，既然是老朋友，利用咱们俩的方式打个招呼。 你是什么什么 的 谢尚进？ 对，我们俩都是造长句的，跟你讲。 一下子 艺术藏家陷入了深思。比如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说我是进过很多拍卖行，见过很多有钱大哥的谢尚进。 我是在拍卖行砸了很多钱，究竟是多少钱我也数不清了的谢尚进。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谢尚进呢？ 我觉得我觉得我用一句话形容，我是喜欢艺术品的谢尚进。喜欢艺术的谢尚进， 你这样正经 我 们就没法玩了。 真的是可能只能等你下次再上节目的 时候。是，我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 现在这样好不好？反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聊天的时段分为两个时段嘛，再给你一个机会啊，你再花半个小时想一想，九点自我介绍的时候，好好想想怎么山山水水风格的，行不行？ 好 ，OK，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标题是叫做"拍卖好玩吗？"那其实实际上， 你取的是拍卖好玩吗？被我悄悄改成了拍卖场上的大哥。所以现在花椒直播的朋友是通过拍卖场上的大哥啊来看到我们的。 那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双关的意味呢？就是说，首先谢尚进是一个拍卖场上的大哥，然后呢，谢尚进又认识很多拍卖场上的大哥， 是 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是听谢尚进讲过一个，就是他曾经在拍卖场上见过的一个大哥嘛，那个大哥就是永远是加一还是怎么着，就加一百还是什么什么的， 加一万。 特别想知道那大哥什么故事，当时也没有仔细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就说一下，就拍卖行啊，其实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你像就是前些年，可能圈里也都知道，就是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说，也可能特别实力也特别强。那他到一个拍卖场上去买东西，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在肾上腺的这种争夺的这种状态。然后每前面加一口，他就加一万。前面加一口，他就加一万。而且就排场特别大。所以说我觉得行里的应该有的，就老前辈应该也见过，就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拍卖行里真的会出现那种 拍家，应该叫拍家嘛。 现在少了啊，现在这种情况、 啊、是吧？偶尔会出现那种，可能是多年前，比如说这个大哥是几年前出现的一个形象。 对，你说是搅局吗？ 不是搅局，我觉得很酷，很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嗯， 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来可以就是请这个现场还原一下。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拍卖行是一个什么地儿呢、就是首先拍卖行的有钱人肯定特别多， 对， 而且就是拍卖行的有钱是真有钱、就你想，就是如果你是砸个几百万几千万买辆车什么的、对吧，那还真的就算是说你刚需嘛，对不对、你得 刚需，并不是几千万的车呢，怎么就刚需了、 因为你 起码你是觉得像比如说你买车然后买房是你要用的东西，对不对？ 听我说、就是你花个一千万或者是几百万买车的话呢，你就是买的是一个代步工具、对不对？ 嗯， 但你花一千万买画 啊、 那就说明你肯定已经有三四辆就是一千万的车了呀， 应该是， 对不对、 就更有钱。 我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吗？如果通过这样的 我觉得你判断是片面的。其实现在啊，我可以可能所有的人都觉得到拍卖行都是特别、或者说实力特别强的特别有钱、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现在的拍卖行，其实艺术品拍卖很多人都可以进入的。你像我们上期聊到，就是工薪阶层可不可以？平民收藏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拍卖行也有很便宜的这个价格的东西。 拍卖行有很便宜的东西吗？ 有。 你见过在拍卖行，就是在北京，你在哪儿见过的那个最便宜的东西？ 有。你就说，我就举个例子，咱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嘉德，那嘉德它有一个这个品牌叫嘉德世纪。那嘉德世纪其实很多的，它就是接触，因为拍卖是分层次的，藏家也分层次，它有一些就是像世纪的东西，很多是无底价起拍呀，可能有两千块钱起拍呀。但是 如果我在现场叫两百块是可以的吗？ 你第一口起无底价的话，你叫两百块可能也会 可以的， 可以，但是这个可能你都没有机会叫。 那可以抢快一点吗？为啥会没有机会叫呢？ 因为可能别的一口就叫，可能是、比如说无底价上两千， 就 很讨厌，然后五千、八千这样子。 那我就早点举手 啊。那可以，我但我现在没还没见过这样的。 到底是个什么流程啊？在拍卖行里，是我举手，然后老师点我，我才能说话，还是我举手就可以说话？ 对， 没有， 因为其实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其实都可能都没有真正的进到过拍卖行，包括我和珊珊，其实也没有，就是 我没有，我本来 参与过真的拍卖， 没有去成。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拍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场景？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还蛮好玩的， 对， 超好玩，套。 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很多人问我，说我去参加，艺术拍卖要不要门票？对吧，这是很多人会问到一个问题。 对， 那其实是不用的，就刚包括你刚才说的我是举手还是怎么，我觉得可以普及一下， 咱先慢慢来哈。首先来说，我不用门票就可以进到拍卖行？ 可以的、 我怎么去获知这些拍卖信息呢？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像艺术圈里有个网站叫雅昌网，你可以从雅昌网上面你可以收到拍卖的一些信息。对对对，每年的这个拍卖的一些信息都有。 好， 那 OK， 那你就是根据你信息你去找。像北京的话，每一年你像有几十家或上百，这个全国有一百多家的这种艺术品拍卖。那北京的就比较大的拍卖，你应该都去看。它有个流程，就你先去看是预展，它一般的预展都有三天的时间。那你通过这三天，你去慢慢的去看去挑。 预展其实就是把拍卖的展品有的时候还能够摆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好像会比拍卖的那个展品种类更多，对不对？ 对， 你还可以更细的看，然后离得更。 为什么叫预展？预展就是让你去，因为很多的这个艺术品它有真伪嘛，对，这个鉴定啊等等，这是让你去跟大家去见面的一个过程。那你可以去分析，包括你去欣赏，那接着你去挑选了哪一件的作品，你心中有底了，那 OK， 你可以去办这个牌，就是办这号牌。 办这个牌是要有一定押金的， 要的，要的，就是这押金。现在的号牌也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拍的价格，比较有一个区间。比如说，咱打个比方，100到200万的这个作品，你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号牌，可能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高价的，上亿的。可能大几千万的，它有另外一个号牌。 所以我进去，然后就可以办号牌，是吗？ 对，你只要交押金就可以办号牌。 押金，贵吗？我真的很想玩，你知道吗？我很想弄清整个流程。 押金好像是10%， 不是，押金是不一样的，有，比如说可能有20万到100万。 的这种押金、 所以其实这个半盘就是一个门槛了， 对， 你进入真正的拍卖会场的一个门槛， 对， 因为你是不用门票就可以看所有的预展了的这次的作品，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到举牌的那个房间的话，你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押金的门槛。 是的，是的，应该是需要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然后呢，我假设我进了去啊，然后假设我办了牌，办牌就是给我举的那个牌吗？是那个牌吗？ 对，就是咱们 这个发的就是 533号吧，你就拿了。 跟你去那个洗澡，然后发了个手卡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 你看过咱们那海报吗？就是 对， 有一张就 是就 是 这个牌，就是不太一样。我跟你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澡堂的那个牌呢是挂在手上比较小，我看不清，你知道吧？就比如说， 我觉得你解释的非常有道理。 然后你在拍卖行的这个牌呢比较大，看得清楚，好不好？这样懂了吗，小朋友？ 其实他发的就是一个入场券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那个去出价， 对 吧？ 对，去竞价。 好，然后呢，我现在有牌了，我坐下了。 嗯。 坐哪是随便挑的，对吧？比如说你刚才分享那个大哥，就是喜欢坐最后一排。 对对对， 先到先挑位置吗？ 嗯，没有，随便坐。 还是有 VIP 区有那种？ 没有，但是有一点就是，你看每个大的拍卖行都有夜场。 夜场， 那夜场的话，你是需要有号牌你才能进去的。 啊， 那个倒，因为夜场的话，一般人都非常多，里三层外三层的。 对， 所以一开始会限制，因为有的很多没有号牌没坐。 嗯， 所以说这个是有限制，其他 是 没有限制。 是先办夜场还是先办那个白天的场？ 夜场没有，就是晚上。 他就白天一直拍到晚上，他是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 然后一般来说，好像是说一个艺术家来确定他的这个艺术地位或者江湖地位，是看他能不能先进夜场， 对 对吗？ 对。 所以说，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已经进入到了拍卖会的夜场， 嗯， 就说明这个艺术家的地位基本上已经得到了一个保证。 为什么？为什么没听懂这个逻辑？是 因为夜场贵？ 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其实我可以形容一下比较好玩的事儿。 夜场不是 KTV 吗？ 不是， 是吧？ 就是你想想，就是很多这种大的厂家，或者他白天可能也事情也比较多。 嗯， 那 OK， 那晚上的话吃个饭，对吧？ 嗯， 那个散个步，来竞拍。而且在夜里晚上的时候，其实人的那种肾上腺会更加的强烈。就是那种 是吧？就那种好胜心。 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也是 一 个因素。 得到， 对，所以说在夜场都很多的这个拍卖的现场都非常的激烈。 嗯，明白了。那拍卖行怎么决定把什么样的这个拍品放到夜场拍？什么时候白天就拍掉呢？ 是这样的，就是夜场它是拍的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 就是可能夜场一个夜场的整个的拍卖的成交价格，可以支撑今年。整个的这个拍卖行的整个的成交额，对对对， 所以说拍卖行把就是特别重要的藏品放到夜场拍，是为了迎合大收藏家要去吃晚饭。 哎，没有，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来轻松来想一下。 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中国人或者是说整个人的那个心理来说的话，都是愿意把越重要的东西越往后放，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然后你一般拍卖，比如说你这几天预览，比如你三天预览，然后在这三天当中你拍卖，然后每一天不同的主题，对吧？比如今天拍的是现当代， 对。 然后昨天拍的是古代，然后前天拍的是古董， 对。 然后你就是越重要的东西越往后排，那你 是的，是的，是的，有道理。 就到晚上了， 对，可能是拍的时间太久了，是不是啊？咱们先来看看直播间朋友说了什么，好不 好？ 哎，寝室大哥给了一个特别特别这个高的评价，说不愧是搞拍卖行的。其实上期应该 不 算搞拍卖行的，他只是非常了解，对对对，非常了解艺术领域。 对， 我们看过一下这个刚才有个朋友问说民间收藏应该去哪儿拍卖。 民间收藏，我知道民间收藏现在有很多网络平台都在做， 是的。 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是从那个当当网拍了两把扇子， 哇， 然后是还哎，我最近发现啊，身边有不少朋友开始玩扇子。 有， 你身边有朋友玩扇子吗？ 有， 就是你知道他们就讲的头头是道的，就比如说什么扇骨啊，对不对？ 香妃泪 啊，什么木，对不 对？ 是直的还是弯的那种感觉？然后玩扇骨的人呢，就瞧不起玩扇面的，觉得玩扇面的人呢，就是不懂扇子的本质啊。然后玩扇面的人呢，又嫌玩扇骨的人太老旧。 哎，我想问一下。玩扇骨的人是就是只玩扇骨是吗？他那把扇子不要扇面， 就是 玩扇面，人不要扇骨，只要扇面，什么就是一张纸是吗？那彼此瞧不起干啥的？不都是一把扇子吗？ 不是，你听我说，就是玩扇面的人呢，他会研究一下扇面，然后他基本上会把扇面打开来扇给你看。但是玩扇骨的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打开扇子的 啊，是吧？ 就扇子就拿在手上，他们也不会打开，因为他们觉得打开就是会怎么着的， 会损坏扇骨吗之类的， 是吧？会磨损 啊， 所以哎，这真的是，所以民间收藏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平台。 这是欧尼问的一个问题，他请教我欧尼说，民间家传藏品去哪里拍卖好呢？ 对， 他家估计是有藏品。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也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 对， 其实你要，我觉得有几方面吧。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家里这个东西是可能传下来，或者是一个宝贝。那往往可能我接触到挺多的这些人的，确实可能不是，就是差很远。因为但是也有这种就是比较特别的。你像之前我记得有一年是嘉德。然后有好像是一对老夫妇去送，就送一张那个应该是明代的仇英的一张画。 OK 然后这就是自己硬送上去。那张画那年应该我印象中是拍了7000多万。 哇， 那你这个你肯定就是，但是这种是个案。但是你像很多的民间他可能有收藏，但可能都是一些普品。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其实不要去找一些可能是那种 没有保证的， 对对的拍卖行，因为有些可能他们以收图录费为主的那种，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就是要注意的。然后我觉得你刚才建议的那种什么现在很流行网络平台的拍卖等等，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新兴的这种电商的拍卖方式， 对吧？而且拍的东西都不贵， 对， 就是大概几千块钱， 对， 然后你也能接受， 是的， 然后你又能够就是类似于就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 没错， 然后这种扇子又能稍微的追溯到比如什么梅兰芳先生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先生那个先生， 对的，而且你知道，发现大家玩的东西各有不同。行云流水说，真的是这是会玩的感觉，是，说我觉得收藏点和田籽料靠谱。和田籽料是啥？是就是和田玉相关的东西是吧？ 应该是吧。 这不是在我的专业。 这个不是在。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关于拍卖这件事情，就是古董的这个门类，它其实分得很细的，对吧？比如说玉器， 对， 然后瓷器， 对， 然后木器、漆器，每一个器可能都是需要有一个很厉害的专家， 专门细分专家。 对，是的，没有人说他全懂。 对， 他全懂。 其实像那些鉴定专家，可能是会分特别详细的门类的，比如说字画鉴定专家，比如说玉器鉴定专家，比如说杂项鉴定专家，可能是鉴定那些小玩意儿啊之类这种。然后你知道像刚才上镜说的那个，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是家传的宝贝，最后经过就是鉴定其实发现并不是的，这种情况好像特别特别的多，这是为什么鉴宝类节目特别火的原因，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其实曾经以前应该是一四年参加过一个活动，它就是跟艺术品相关的，但是那个活动是请了好多那个艺术品鉴赏领域的就是专家，古董专家吧，鉴赏专家到了一个地方去山西啊，因为山西是就是文化大省嘛，然后做了一个类似就是鉴定活动啊，他们就是一字排开，然后你可以交钱来请他们初步鉴定，然后不同的种类多少钱，然后嘉宾那个专家帮你看一眼，然后真的我就没有想到会这么火，你知道吗？就我去那个地方叫做山西皇城相府，就什么康熙帝师陈廷敬的老家，我不觉得那个地方会有这么多人有家传的藏品古董，但是我都要惊呆了，就真的是排队的人我都用人山人海形容了，你知道吗？就好多人。 你们家搬不出东西去鉴定吗？ 我们家搬不出东西去鉴定啊。你们家搬得出啥？因为你爸爸是书法家吗？你是不是就收藏 这些、啊、我觉得家里或多或少还是能搬出个花瓶啊，然后。 但我觉得我奶奶可能不是真的爱我。我觉得我奶奶可能自己还包着呢，是不是啊？ 我觉得有可能，回去可以问问奶奶家里边有没有。 我就 是说这事儿让 我 想到一个。 一直不跟我说话。 请你做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就是大概在应该两年前，在那个苏比有个拍卖，有个专场拍卖，是当时是从国外征集回来的，就是他在他家里，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是祖上，他有个那个庄园，在他那个庄园那小房子的角落里边，而且还是 在他那个应该是一个车库， 嗯， 那这个车库旁边可能就修车啊，这些旁边有个那箱子， 嗯， 很多的瓷器都进在箱子里边了。后来找就是偶然找出来，让拍卖行的专家来鉴定，这些都是非常就是名贵的这个中国的瓷器，嗯，就宫廷的瓷器， 嗯， 后来在香港拍了非常高的价格， 嗯 啊，应该那一场拍。有一件单件的是不是过亿？我记不太清楚。 我越来越 所以回家找找，回家可以找一找。 这就是命运，嗯，是不是？ 就是命，哦。 然后你知道，像我当时参加那场活动，就真的我看到一个，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有点心酸的故事，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知道那些 天哪，想起来就好难过。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嗯，他们就是搬来东西，可能也不会做非常非常非常仔细的保护， 嗯， 有的时候就搬来一个箱子，打开就是那种什么棉衣棉裤裹着的秋衣秋裤，就真的是衣服裹着的，你知道吗？打开之后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可能是一个花瓶，然后报给专家看，说这是什么，祖上传下来的，是什么什么年间的，然后就发现那个专家有的时候就是会非常非常，有的时候他可能不太直接说哈， 嗯嗯嗯， 他有时候就会说这个应该不是那个时候了，要晚一些时候，大概晚多少多少年啊， 就很委婉，很委婉， 对，很委婉的这么说，嗯，但其实就是告诉了你这并不是那个时候的藏品嘛，对不对， 嗯 嗯？然后我就会看那个，我印象很深，有一个中年男子，他就是拿就是打开秋衣秋裤，然后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跟专家看，专家看说不是的，嗯。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一种表现出我不信这种态度，他又把藏品放回去，然后用秋衣秋裤，然后一层一层的裹好，然后把箱子封好，又抬回去了， 嗯。 然后我就会，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一瞬间好像有一点点觉得小心酸， 嗯， 其实也不见得他就是假的，对吧？因为可能当时那专家看走眼了，虽然这个概率比较小，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吧。 说实话， 专家看走眼的概率很小，是吗？ 概率其实挺小的， 嗯， 因为就他可能在断带上，可能就比如断带，就断是哪一个朝代， 嗯， 可能会有一些 争议之类的细微 的 差别。 但是真假这个事儿，真的有的时候 一眼就知道， 你只要学过的摸一摸、看一看，然后闻一闻之类的。 包括说我也是听一些就是身边的一些专家朋友讲， 嗯， 有一些就是你说造假吧，你也专业一点， 哦， 你别这个明明这个是这个纹饰是这个明代的， 哦， 你非得弄成清代的， 是的是的， 弄成民国的， 哦， 对吧？你而且还臆造，现在有很多还臆造自己想象的，所以说你说那不就一眼假吗？ 自己编故事是不是？ 但而且这种我觉得像你说真与假这个东西，就是专家他绝对是因为看了那么多年了，包括鲁，包括你像故宫的博物院的他们那些专家，有的人家都看的是那么好的东西，但是肯定这是一个门类，就是说你肯定我是看瓷器，我肯定是看瓷器，你要看瓷器看书画那也看不了， 看不了， 那可能 书画就隔山了， 那可能书画的话，那宫里头很多都古代书画，那你看近现代的你有可能也会比看古代要差一点，但感觉肯定都是在的， 嗯， 对， 因为我大姨就是我妈妈的亲姐姐， 她大姨她二姨都是 塔 姨， 我大姨是做文物鉴定的， 哇好厉害呀， 她是做瓷器鉴定的，所以我从小就是经常看见我大姨就是那种表情，就是，我妈 什么不要再抱着的那种表 情，就我妈从她单位可能是从哪个同事那儿，然后抱一个花瓶过来，然后就说这个是哪人某某某，然后花了好几千块钱，你知道以前花好几千还挺贵的嘛， 好几千很贵耶， 我给你模仿一下，就每一次我大姨就是也是，就一般来说是拿报纸包那个时候啊，然后我大姨就拿一层报纸， 一 层报纸，一层报纸，然后我大姨是先看一眼，然后再平底就稍微摸一摸， 啊，对， 就是， 摸了盐， 摸那个盐，然后一摸我大姨就就是一副觉得好像这个朋友几千块钱打水漂的感觉，然后我妈就会很贱，每次就会说俺们，啊，你这次好多嘛，意思就是说那 你 觉 得 值 多少钱嘛， 嗯，我大概就经常会说八十差不多，就八十，嗯， 真的假的， 真的， 其实我觉得就回归到拍卖上面来， 对， 就是你看很多人你说怎么送，或者是这个你看连就身边的这种像你大姨，你看这东西 大姨 哎呀这东西不成啊， 是不是， 对啊，那你说你怎么冲，而且说但是有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大众的话也是可以到拍卖行，其实并没有说那么高的一个门槛，其实我举个例子， 嗯， 但是这个行业肯定是专业的，咱就说刚才就专业的，你像去年在这个 这个杭州的西泠印社那拍卖，有一个四方章，是大概起拍价，我记得是不是在8000到10000吧，然后成交价是大概是20000块钱，那这四方章就被人买走了，买走了，其实后这一里边其中有一方章是就这个人肯定是做了研究了，他看到这一方章的话，他就是在乾隆，是乾隆的收藏章，就一张闲章，乾隆皇帝的闲章，他在100多件石器宝器上都盖，就乾隆不是老喜欢盖他，在他的画上盖他那些章吗？ 就是清明上， 然后他就把这梳理出来了，在今年的宝历卖了336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哇，那也就是说翻了120多倍，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嘛，对吧？ 这个真的是厉害， 就是还是要自己研究，是不是？没准就能碰上宝。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印象，因为很少有人说，这个我这方章我能记住，这肯定是大量，他有大量的，包括他买了可能大量的古籍的书、印章 的 章那些。 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其实拍卖行是漏了这枚章的。 对啊，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征集的时候也特别忙，可能这一个方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去研究，包括送拍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说。可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很有意思。就拍卖，我真是觉得拍卖场上，一方面是觉得是有钱人的游戏，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知识和有见地的人的游戏， 对 不对？ 你让拍卖的话，我觉得在拍卖要有三个力，就眼力、财力还有魄力。你觉得要有魄力，对吧？财力、眼力，那眼力可能你眼力要稍差一点，那你身边有这么多的顾问专家，你要去结识圈里的人嘛。你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有张黄宾虹的，今年拍的， 哪张？ 黄山汤口， 这个吗？ 这个是读汤口还 是 读伤口啊？ 汤口 是吗？ 那个不是这个，这是张大千的。对，这一张，其实这一张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张是这个他黄宾虹晚年的一张很大的作品。这张也是生存也是特别可怕，是2011年在北京瀚海他上拍的，当时估价就350万到500万，最终是4772万成交的。那你觉得很高？你说哇 啊，其实不高， 你知道他今年拍了多少吗？ 一个多亿。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呀， 好像说过， 那天我在节目里说过。 这张价格拍到3亿多 啊， 今年成拍，而且我在现场那天在现场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一张作品 你在现场吗？这张作品拍卖的时候， 对，拍卖我在现场。 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这张作品 我可以跟大家可以想象，人山人海啊，都看热闹了。然后这边就是你会感觉，可能这个就是在那个现场，可能钱都不是钱，成真的就是为了在争一件东西，而且这件东西它有没有这个价格？因为黄宾虹一直的它的市场的价格没起来，过亿 来， 对，但 所以说他在今年拍卖之前一直就没有到，比如说可能拍几个亿这样的级别，是吧？ 对， 但他的水平是到了， 他水平绝对到了。黄宾虹是近现代 很厉害 12大名家之一啊， 也就是今年开始突然到了几个亿的级别了， 也不突然，他是一步一步的，一个艺术家都一步 ， 所以现场是。所以现场有感觉到几有两家或者三家是杠上了吗？ 是持续的，这是山东的一家。 咱们这样吧， 电动车的 这幅作品拍卖的一个详细的细节，咱们等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好不好？ 好， 我们看到了快乐的宇航员来了，说了山山水水和努力，不点关注不同意，对的。然后也欢迎你哦，你前两天过生日对不对？再给你补助一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然后呢，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是拍卖的话题，认识老朋友先上进。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吧，来送一首再算了 Adventure。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八线，请叫我欧尼，好像很懂这个拍卖领域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想知道拍卖行里边两个人是怎么杠上，然后一幅画是怎么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到几亿的水水。 该你了。 我是今天告诉大家一张画怎么从几万到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谢尚进。 鼓掌。我觉得谢尚进你真的是就有巨大的进步，你现在特别适合这个节目。 好。 我们其实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也是希望和尚进一起去合作，就是每周能给大家带来一次这样的艺术的专题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会请到这样的一位行家，因为尚进确实是在这个业内很多年了啊，知道很多 的 内幕。 他只是长得很年轻而已，其实他是60。 艺术让人 艺术让人年轻，其实是96年的一个小孩了，在艺术圈工作20年， 2000多年的。 来吧，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首先通过FM98.2和 AM927这两个频率，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视频的直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漂亮的演播室和我们帅气的嘉宾。 是的，上个时段呢，聊到是刚才尚进带来的这幅作品。黄明煌老师的一幅画是拍出了3.4亿的价格，是不是？而这幅画在拍卖的过程当中，尚进就在现场，然后水水对这个拍卖的过程好像特别感兴趣。你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他的作品拍到3亿多，然后到底是一个现场什么样的状况，是吧？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3.4亿算很高的价格， 要拍很久吧？ 是史上最高的吗？ 还不是， 就国画来说， 不是 最高的，最高的到多少？ 4亿多， 是谁的？吴冠中？ 不是，710， 710的， 松柏高艺术。 但是刚才你说后面没有空间了，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就是他的这个 是 这样的， 就是你买回家就没法再转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是为了要 转 去转，可能因为有很多的，你看都是会在倒手嘛。你像我们刚才说的4000多万买的， 对， 这回卖了，那。这个是就是会 这个价格可能是局限的，因为根据经济形势啊各方面的、 嗯、 这个我觉得厂家他不是说为了，可能不是为了卖、 嗯、 或者说在短时间内他、 嗯、 不可能这件东西再出来了、 嗯、 啊，是这样这个意思、 嗯、 然后其实可以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嗯、其实在黄宾虹此前的一个拍卖的最高价是1995年创作的，他、 嗯、 也是在嘉德是6267万成交的， 嗯 啊，这是他之前的高价、 嗯， 但这一次的话是整整多出了3亿，对吧？ 是， 对啊， 嗯，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好的作品肯定是会回归到他该有的这个位置， 嗯， 是是， 嗯，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其实还比较感兴趣的是说，比如说尚俊作为就是在拍卖行，也是在拍卖行业待过挺多年了。嗯，然后比如说我是手上有一幅画的，嗯，然后呢我想拿去拍、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拍卖行它是会主动的去各个地方找画，就找这种艺术品、 嗯、 对不对？ 对，它会有 征集，它会 它 经常会劝你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它知道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它、嗯、就会告诉你说、嗯、现在其实是一个拍卖的好时机 啊，是的， 你要不要试一试。 嗯， 然后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想象起来拍卖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 嗯、 无非就是这个人把这幅画拿出来，然后拿到拍卖行， 谁要谁要 啊， 多少钱你要不要， 就把它挂出来、嗯、然后卖，然后有一个人高价买走，然后那个人就买走了、 啊、 然后拍卖行在其中收佣金、 嗯、 但是这其中我发现有这么几个环节我很感兴趣。 嗯， 第一个就是说一幅画的估价的底价和它的一个 起拍价怎么定， 拍卖行发册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预拍价嘛、 嗯、 对不对、 嗯、估价， 然后这两个价是怎么来的呢？ 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根据这个，我觉得定价、 嗯、 其实很多就一个是鉴定一个是定价嘛。 嗯， 这个估价其实它是根据市场的一个行情， 嗯， 包括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他的大概一平是什么样的价位，然后他是哪一个时期创作的作品， 嗯， 比如早期的他有一个价格， 嗯， 可能这个高峰期或者说精品时期的他有另外一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对 啊、 所以黄宾虹的这张黄河汤口他在预估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 他预估的可能就是大概应该是8000万到1亿多1.2亿， 所以其实是比预估真的高出了很多、嗯、 对对， 高出大概到4倍这样的一个价钱。 对， 这个是意外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得问，我觉得我在现场来看啊，就是我只是一个去旁观者的话、 嗯嗯、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嗯 嗯，因为其实整个的艺术品的这个行业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从2012年以后可能是跟着 A 股一样、 嗯、 是往在坡底走的、 嗯、 但是经过这么些年其实也慢慢的开始 往上一 点。对、 嗯、 对， 这是一个浪理论。珊珊你会相信 Sorry 就打断一下、 嗯、 你会相信是意外吗？就是一幅画8000万的估价然后最后拍到3.4亿。 嗯，我觉得任何事情的产生都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嗯、 然后我觉得像比如说黄宾虹老师这幅画，就像刚才你们跟我介绍的一样，他之前比如说上一幅作品拍出来还是8000万的价格，对不对、 嗯、 然后今年、 嗯、 突然拍到了比如说3亿多，应该就是真爱吧。 特殊 啊、 嗯、特殊， 真 的 是 特殊， 就是真爱粉啊。 哎、 他就买回家就并不是想卖的，他就是留着自己看的。 可能这个 传家， 他们可能要建博物馆或者什么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哦、 对，现在很多的机构其实都在参与、 哦、嗯 啊、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可能就一件它没有了。 嗯, 嗯， 对， 一般来说这种机构拍回去的画，就是这个画的产权是归谁啊，就拥有权是归谁啊？ 嗯，那你得看是谁，是他以机构名义还是一个 人名义来的。 对, 对, 对吗？ 对， 嗯，因为就拍卖行的东西确实是很贵 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也是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去界定的地方、 啊、 今天你还带了另外一张画对不对？ 对，我觉得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春拍我觉得比较好、 嗯、所以说对于拍卖的流程就一个问题是 拍卖， 因为刚才说你对拍卖的整个流程有非常多的就是细节上的。 对，其实 有很多，就比如说还有、 嗯、咱把这拍卖流程理完吧，因为我也特别感兴趣、 嗯、 首先定价了、 嗯、 然后呢、 嗯、然后就是比如说这幅画比如说我是200万买的、 嗯、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我知道的就是在拍卖公司是有两种说法、 嗯、 一种是说比如说我就给你去赌，就比如说这幅画比如说预估我给你预估是比如说5000万、 嗯、 然后呢我给你买断比如2000万，就是说如果这幅画没有拍到2000万、 嗯、 我也给你2000万、 嗯、 但如果这幅画超过2000万了呢，它2000万到5000万的那个阶段我就和你分红，就比如说我和你分多少、 啊、 是有这样的拍法的对不对？ 这我觉得我们拍卖行的 啊，拍卖行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 不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你得 我因为我毕竟我现在不在拍卖行里， 对、 嗯， 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 嗯嗯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嗯， 对对对， 这但这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拍卖行行为， 我觉得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因为拍卖还是比较公允的，我觉得是不会有这样的、 嗯、 的应该这样的操作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流程是这样的，你想先把作品你去先送拍，他觉得、 嗯、 哦这件东西是可以上拍的， 是可以上拍的， 那他给你有一个估价、哦、我比如说我估价是100万到200万， 嗯， 好，那你也答应，那我们就签一个合同，就拍卖的合同、 嗯、 那签完这个合同设定好双方的一个佣金的这个、 嗯、 这个价格， 嗯， 那这件作品就开始进入这个就是做图录的这个状态， 嗯 啊，他每年然后再上预展， 嗯， 然后接着再进行拍卖、 嗯、 拍卖再成交的这个交易以后各自佣金交完，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流程、嗯、 哎，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我是10万块钱买了这么一个宝贝东西， 嗯， 然后呢我拿到拍卖行，一般来说拍卖行肯定是要给的这个保底价 是 高于我的这个价、 嗯、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根据行情也根据拍卖行的 不对，我见过有人大概花20多万买一张画然后到这个拍卖行，因为有些大的拍卖行， 悲伤的故事， 对，很悲伤，但这张画被我朋友买走，他捡了一漏、 嗯、 然后20多万买了一张画送到拍卖行，然后接着买6万块钱卖掉了、 哦、 然后这个说真的这征集的这个客户经理也很难受、 哦、 啊，然后这个藏家不用说了，然后我的朋友去盯着他就捡了一漏，因为就很、 哦、 因为拍卖你可能有的人会去盯嘛，那他也没有盯，就顺其自然就这么被拍掉了， 是因为缺急钱吗、嗯、还是怎么样， 不是 他就是 因为他那个厂专厂 嗯 可能就是无底价起拍、 嗯、 那就确实无底价，就叫到、嗯、现场就叫到6万、 嗯、 那他不会管你原来是多少钱买的， 他应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艺术品还是有自信的、嗯、他以为应该能拍到20多万以上、 啊、 没想到就刚刚好只拍了6万多块钱、 哎、但是无底价起拍场是会比有底价起拍场高吗，我总觉得好像无底价起拍场其实实际上是 无底价起拍其实是一个吸引的一个过程， 嗯， 你看大家都觉得哎没有价格啊， 对，都可以去掺和掺和， 科技参与嘛、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吸引客人的一个过程、 嗯、 你像我之前在保利艺展我想买一张那个赵朴初的， 嗯， 那他是1000块钱起拍、 嗯、 那东西肯定是真的、 嗯、 最后不可能买到啊， 嗯， 那就是大概是在18到20万的东西，那你怎么可能是1000块钱、 嗯、 那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呀、 嗯、 我去举一下是吧、 嗯、 这个是不是可以买到、 嗯、最后其实不见得会被有底价起拍拍的低， 但很热闹、哦、但会很 热 闹， 对， 热 热闹闹的，然后大家那个荷尔蒙分泌的越来越多、嗯、肾上腺素，然后算了20是不是砸着就是豁出去了，砸锅卖铁也要买，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举过牌了、 啊、 就是那种慈善拍卖 什么的，哇，好厉 害、嗯、也是帮别人举，不是 我也举过运动会的牌、啊， 哎，这么说我也举过、哎、好巧，大家都举过牌、 嗯、 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举牌那感觉是还挺刺激的， 嗯，是吧， 而且好的拍卖师总是在六那个就是价格，就是他好像举牌多的时候他就拼命的就哗哗哗就往上走， 对呀、 啊、 很快 他有时候就喊3个价就上去了，是吗， 他258很快， 对，很快，然后几下子然后你发现就是自己的牌没落，然后就是你了、 嗯、 好，这位先生恭喜你、 嗯就是拍卖师的技巧我觉得是，嗯，咱们要谢谢啊，谢谢有钱哥送的就是各种小礼物，谢谢五色盒分享了主播、嗯、然后谢谢 FOGY 送了好多好多，主播辛苦了， 嗯， 然后今天上镜也辛苦了，然后快乐的雨涵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觉得他这就是特别特别有趣的问题，说我听说过一种越来越低的拍卖方式 啊，就降价拍卖， 对，降价拍卖叫荷兰式拍卖， 对，荷兰式拍卖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拍卖方式， 荷兰式拍卖好像是在鲜花那边的鲜花市场， 嗯， 有这么一个竞价方式、 哦、 因为鲜花有时间限制， 嗯， 所以说它时间越往后它就越往下拍， 嗯 啊、 嗯嗯， 但是我听说过啊，就是现在就是国内的一些画家也开始慢慢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那个虚价太高， 嗯， 就炒得太高，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是画家就没有办法就是起拍价就如果现在在拍卖行，如果起拍价就没有人拍的话，是直接流拍还是说可以往下降？ 流拍，因为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底价，只要没有达到那底价的话，那、 哦、 就流拍， 就流拍是吗？ 对，是的。 嗯、 OK， 是这样。 哇塞，哇 ，FOGY， 你是认识谢尚进吗？ 我认真，你是谢尚进的朋友吗？因为他的狂送礼物，就我的手机屏幕现在一直在闪那个小黄人的 love love love love， 应该是 谢谢谢谢谢谢、嗯、然后我想问替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因为他问了好几遍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再不问了啊、嗯、然后请叫我欧尼说了，真品的京东八家画可以到这个嘉德拍吗？应该是可以的吧，他意思就是比如京东八家的这个作品， 京东八家、哦、 京东八家是哪八家呀？ 那我们来 search 一下好不好、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 嗯, 嗯，好吧， 京东商城吗？ 是不是不是好像是有个京东八家，因为他连续问了好几遍，我他应该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OK OK OK、啊、 清代京东八家、嗯、啊，包括比如说张石楼老师，然后严德生先生等等等等啊、嗯，其实应该就是清代的作品，可能比如说在拍卖行业里面，很少用京东八家来统称他们吧。 对， 嗯， 没有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真的。嗯， 嗯，来吧，我们继续聊拍卖的问题。今天上京好像带了很多作品，对不对？ 对， 嗯，要看一下吗？要介绍 一 下吗？ 我觉得还有一件，那件我觉得挺好。 哪件你觉得今天特别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那个更板。嗯。 带大牛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那天也在现场、哦、其实我觉得这张作品其实蛮有意思的，就这张作品是真的是这个潘天寿非常大的一件作品，我是去看的、嗯、其实我个人看预展啊会去好多遍， 嗯， 就是可能一天就是会出现，就是说一天去看个两三个小时、 嗯、 抽的时间、 嗯、 然后可能有时候他晚上还有，那晚上再去，就大的展览的话会多去多看，包括这种重要的作品。 嗯， 那这件作品其实我当时在现场拍了一个多亿，我觉得确实是在我们来感觉是便宜了。 哦，真的吗？ 对， 一个多亿便宜了。 对, 对， 潘天寿现在的价钱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区间， 所以他去年有一件拍了两个多亿， 是吗？ 也是很大的一件作品、 嗯， 但是题材不是这个题材， 嗯， 然后 是很棒的， 对、嗯，所以在现场我就能感觉到拍卖师他不想落锤， 嗯、 就在那一直在说这个、啊、这个潘天寿啊，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去年我们的这个价格呀、 啊、 是在两个多亿啊，还有没有下一口啊，然后要不要再加一口？ 啊、 我记得很清楚，是加了20万就落了锤了 啊。 这件作品 的 话， 哦、起拍价就是 没有，他起拍价也挺高的，他这件。的这成交价格是1.59亿， 1.59亿 年佣金，应该是年佣金的价格、 嗯、 对， 然后所以说其实实际上现场加价没有那么久， 对，就很比较快，因为增的人比较少，但是这件作品的话其实是94年的时候在佳士得上拍的， 嗯， 在香港佳士得，当时是120万到150万成交的， 嗯， 没有成交，当时 是流拍了， 对。然后08年的话是在上海的朵云轩， 嗯， 是上拍的、 嗯， 当时是拍的是1100多万， 嗯， 的成交、嗯。然后今年的话，其实今年可能大家如果说有看展览的话，在中国美术馆的潘天寿诞辰120周年， 嗯， 其实这件作品是，就是也展出了120多件的一些精品，其实是， 啊、 我觉得为什么说。可能你看潘天寿的展览也做起来了， 潘天寿还潘天硕， 潘天寿 、 嗯、潘天寿， 嗯，哥、嗯嗯、我口音问题， 对，你的口音，你的口音， 然后 说一下潘天寿、 嗯、所以说他这种大的尺幅的精品其实流入市场还比较少的、哦、所以说今年这件作品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应该能更高的价格、 嗯、 但是你想想，但是如果说从这个回报收益回报的话，你看大概就是10年08年，近不到10年也有十三倍的一个收益。 嗯，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进他的一个思维的习惯，就是说一幅画的来龙去脉永远是那么清楚 啊、 嗯。就一般来说，就1999几年，然后 是哪年开始 上 拍的， 对对， 然后什么时候在哪儿拍过多少钱、嗯？ 对，价格到底成交没有？然后它的起拍价是多少、 嗯？ 然后成交价是多少？ 嗯，这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幅作品？甚至就是其实主要是看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嗯、 对对，因为其实你不能说按单件的。他的作品，因为精品它是无价的， 嗯， 就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价位、 嗯、 所以说现在就分清楚什么是精品，什么是它的普品， 嗯， 啊，什么是真的东西， 哎， 假的。 所以说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说除了专家或者是艺术评论家之外啊，因为他们肯定是专业的，就是说怎么去评价一幅画，然后到底是哪一个高峰时期怎么样、嗯、然后另外在拍卖行能够决定一幅画的一个市场价值，还有一种个人的喜好和现场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气氛、嗯、对不对？ 有， 我觉得好像挺随机的， 机缘巧合的， 因为据说就是我听就是业内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嗯、其实黄河汤口并不算黄宾虹非常精品的作品， 大最大的作品， 所以他这幅画其实能拍出3.4亿，其实很多行家还觉得挺意外的。 嗯 嗯， 是这样吗？ 反正我觉得按照我刚才的理论，其实他拍多少钱、嗯、反正我也买不起。我们也在看热闹。 你知道我朋友圈我那天不是给你看了吗、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现场也是，然后拍了一张这个那个国画，然后就说、嗯、说3.4亿现金落起来应该也有那么高吧。 嗯， 不知啊，我觉得用卡车装啊。 3.4亿， 大家可以看人民的名义。 对啊， 其实人民的名义不是出现的那一幕嘛，可能大家都忘不了。那个好像还没有3亿吧？ 没有， 那个是1.多亿。 对呀、啊，你想想乘以3， 咱就别买了，咱买这有什么意义呢？真的是 别做梦了， 越买越伤心，醒一醒。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其实也作为一个，我能想到就是你看，其实像你3个多亿， 嗯， 你怎么拿走那张画？拆下来一卷，往画框里一装， 嗯， 你不就带走3个多亿了吗？ 嗯、 是， 对呀、啊 嗯，是这样。 如何变成轻资产？ 哎，你这么一说，突然让我觉得有一些小邪恶、哎、在里面。 好像我就可以把我们家那个3.多亿减2亿，减1.4亿，搞不好还负债1亿的资产，转化成一些就是，对，我确实是觉得现在，其实说实话，就是书画市场、嗯，特别是单价特别高的画。真的是让你觉得那一幅画就是一个房间的人民币、啊、 是的， 这个就回归到、嗯、其实就像我回归到我说做金融的， 嗯， 就是资产配置， 嗯， 你如何来做好你的一个资产配置，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你不仅可能是在艺术品方面的资产配置，那你可能你还在可能有股票的二级市场、嗯、或者有股权 PE 啊等等这些，然后包括有海外的房产、嗯、等等，这都是你的资产配置。真正的富豪他是会有一个大的，肯定是全球化的一种资产配置、嗯、所以说现在有衍生出来很多的像家族基金啊、家族信托呀、啊嗯、等等这种金融产品啊、 嗯 嗯、是现在其实一直在推的。 嗯，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个人的那个喜好的收藏其实实际上是慢慢的转化成了一种，就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收藏出一个真的体系来了，对不对、嗯、因为相对于这种家族的基金或者是这种庞大的资本的这个注入来说的话，个人的藏家其实越来越少能从拍卖行真的用自己心仪的价钱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 对，藏家已经是边缘化了，早就其实这两年还有机会，像之前我觉得在2009年到2011年的那几年时间，其实当藏家完全被边缘化，因为根本买不起，买不起、嗯、就买不起，所以说你真的就是在 藏家如果都买不起，就是有价无市的情况， 不是就是你 就机构买 啊，机构、 嗯、然后大的 财 团、嗯、土豪进来、嗯、你就没都没戏了、嗯、因为藏家他是会去按他的心理价位来排的、嗯、啊，这样的话值不值， 嗯， 但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大的这种刚才我们说他是没有价位的，他可能就是马上你抬 level 他就抬一个 level， 嗯， 他可能就是整个的这种市场波动他能把整个市场抬起来， 所以我这样来理解、嗯、就是匿名的藏家，因为我们经常会知道有一些非常贵的画拍完了以后就是电话过来的， 对， 他不在现场嘛， 对、嗯、 然后匿名的藏家和这些愿意接受访问然后又出现自己的照片的这种实名的藏家、嗯、是不是在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买了这幅画我是想做一个广告，还是说我是纯喜欢这幅画、嗯、 其实都有 去放， 都有啊，有的人他用电话委托是他不想在现场出现、 嗯、 因为他这个就是很熟悉，大家都知道他、 嗯、 可能他举哪一张可能就会有一个价格可能会更高、 嗯、 所以他可能就是在某一房间里面、 啊、 然后打着电话、 嗯、 这边现场来举，你根本不知道谁举的、 嗯、 对对， 珊珊你这个性格很容易就是如果混拍卖行混着混着就变成你要买哪张、啊、哪张就会很贵， 为什么？因为我很爱举，是不是？ 可以去试试、啊、 就是好胜心特别强，是不是？那能不能哪个财团支持我一下，给我一些雄厚的资金基础，我好举啊，对不对？ 嗯、 要不然我怎么举呢？啊、嗯，我只能在就是1000块钱封顶这个场开始来。嗯， 行，回头咱上1000块钱的场去。嗯、 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想上进，就是说从其实我们。就是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来出发、 嗯、 就是告诉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工薪阶级， 嗯， 就是拍卖行到底能不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是的， 然后如果是能够去参加这样的拍卖的活动的话，我们应该真正的从中去获得什么、 嗯、 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嗯， 我觉得真正从这个很多人可能会从投资的这种心态去入手的、嗯、但是就是、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大家是欣赏美而去的， 嗯， 拍卖每一年的大的拍卖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不管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马上是不是秋拍要开始了， 秋拍还没了，但是征集现在都在征集嘛， 嗯， 就是很多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学习的机会， 嗯，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顶级的东西在出来以后你自己去这个，包括说每年的春拍秋拍、 嗯、 我也会带四大银行的客户、 嗯、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专场的一些活动、 嗯、 也是带他们去欣赏、 嗯、 其实并不说从你应该要买什么、 嗯、 是你要进入这艺术就进入你生活、 嗯、 你慢慢去了解了以后你发现这东西可能既能带来美的享受，又可能在你的这种财富的配置、 哦、 包括你整个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 嗯、 能带来你多种的这种感受， 嗯，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最终最好的一个。 像艺术品，因为我不太懂啊，艺术品一般情况下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或者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它才会进拍卖行呢？就是艺术品的就是交易手段大概有哪几种？是只有拍卖吗？不是吧？ 就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国外的话。 嗯 一般上拍的都是非常有名，在美术史上有他的一个记录的、 嗯、 这种的人他是上拍卖行的、 嗯、 然后其他的都在走一级市场、 嗯、 国内的话它是分成几块、 嗯、 你比如说可能是有些艺术家挺年轻的、 嗯、 他也很快的就上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价位、 嗯、 但这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些是一些运作的原因、 嗯、 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国内也是那些就是这个板块最硬通货的这个板块还是书画方面， 是 整个占有市场的比例还是比较大、 嗯、 所以说这个书画方面那还是很多都名家， 嗯， 对， 所以说的确是比如说像刚才上进讲的去拍卖这个地方，像比如我们平民可能拍不起，更多的是带我们去欣赏，去欣赏最好的艺术品， 对、 哦、 对，然后试着去认识一些，就是试着去，你像有些无底价的啊什么、 嗯、 你可以试着去收藏， 嗯 啊、 嗯 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好像进不去这个门槛似的、 嗯、 其实他慢慢的现在国内的这些拍卖公司啊、 嗯、 他也是分层次的、 嗯、 是的 你永远都是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那你的财富多少你决定你在哪一个层次。 嗯， 嗯， 对，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比如说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就比如说你闲置的钱、 嗯、 你可以不买东西、 嗯、 但是你可以去体你可以去体验， 带着钱去是吧，安心、 不是我的意思说 有底气，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拍卖行的那种举牌什么感觉、 啊、 对不对，就交个定金然后拿着牌进去，然后趁着热闹的时候举一口 然后赶紧放下 赶紧放，千万不要第一个举，万一那个本来是要流拍的你一举起来说好这位先生恭喜你锤子一敲就买走了， 什么叫趁着热闹的时候举一下 就是 趁人多混乱的时候 一举一口，就这样他还没看清楚的时候就已经收起来了OK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内容，然后也是感谢上进、 嗯、 我们下个星期依旧会